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小秘密，就是其实我现在鞋里垫着增高垫。当然其实也不是为了变高才垫的，事实上是上个月朋友送了我一双鞋，我特别喜欢，但是就是有点磨脚，然后我又不好意思和朋友说。经过反复尝试之后，我发现只要在后脚跟的地方垫高一点就不会磨脚了，所以我买了一副增高垫。那么现在鞋也不磨脚了，个子还变高了，觉得自己很机智。 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打路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 夜晚的你们， 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 我是摄影师腾辉，10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10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10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10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10点大陆机，生而不同。又到了一天最舒服的时候了啊，22点04分56秒。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 视频音频直播节目十点大陆机。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FM98.2。 刚刚呢，在上一个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放的歌叫做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啊，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很多，到底这个人是谁呢？我想大多数的人会想到是自己的母亲，母爱，她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最包容你的人，最爱你的人。但我转念又一想，这个人有可能是你自己，只有你自己才了解你身上的所有的闪光点和不足。到底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是谁呢？有些人啊，穷极一生都找不到这个人，有些人很轻易就得到。你说不公平也好，你说命运不济也好，好像这都是人生当中需要经过的，需要慢慢体会的。十点大陆机愿在每一个深夜与你慢慢体会生命当中的美好和失落。欢迎已经在花椒里登录的朋友，入座的朋友，进场的朋友。我也希望各位如果是一回生二回熟的老朋友了，可以把这个视频把这个节目告诉你身边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感受美好的生活。那今天晚上有一个小时我们可以听好音乐的时间，我有一个感受，因为我每天要听大量的歌曲，虽然我没有写过几首歌，但是我能明白写歌人唱歌人内心的一些感触。每一个听歌的人都会有自己的内心一个画面，你听到这首歌之后你内心想些什么，内心活动是什么。趁着夜色，我们今天晚上就当一次乐评人也好，留言也好，都可以来说一说你听到我放的每一首歌曲你心里边想到的画面和人还有事情。有些事情我们也许不能轻易的拿出来跟我们分享，特别是在白天忙碌的时候无暇去冷静的想问题看一个人的时候，那到了夜晚我们谢谢夜晚给我们的感觉，让这个感觉在夜晚无限的扩大，我们可以慢慢的打开我们的心房。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呢，是我在好像是前两天我下了这档节目直播，我开车在二环上走的时候听到了夜歌里放的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曲我第一次听到，我觉得节目之间的互相影响是很直接的。这首歌叫做秘密，你有秘密吗？来自于张震岳。那你会想到谁呢？想到一个小方盒。 总在闭上双眼之后才能看见你，这是一个心中秘密，偷偷在爱你，你却不知道有人在想你。 是一个非常有态度的嘻哈哈，因为很多的评委节目当中会看到他。我特别羡慕他家门前有大海，在大海面前一定有很多的秘密可以展现出来。一首很长的歌曲，这种节奏感是非常非常熟悉，你会觉得偶尔有点单调，就像我们身边习惯的那个味道一样。需要你好好的变成更高级更好的人，去体会生活当中平淡的每一个画面。谢谢张震岳这首秘密。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 我希望所有有志音乐家们都尽快找到自己的一条路，因为我知道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维持生活，维持生计，这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也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除此之外，千万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个体，是一个独立出来他人的一个重要的个体。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工作为荣，而不是为他人工作为荣。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秦四峰，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电大陆机，生而不同。你现在在北京，还是在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还是通过调频，通过网络，通过 APP 的花椒在看我听我的直播。我今天去拍了一个982的合照， FM 982成立一周年，6月26号那天一周年，我看到了很多年轻的面孔。我们在这个大的空间里，就是现在这张图的空间当中，我们错落有致地站了一起。我呢，这个人会比较心细啊，我会看每一个人的状态样子，有我们的 boss， 有我们的监制，还有很多95后的朋友。我看到他们对音乐、对广播这种脸上洋溢的喜欢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满足。我每天通过这个话筒还有我眼前的这个画面，会看到我们窗外的导播，他们年轻，他们有深度。我不希望现在年轻人都沉浸在游戏当中，我希望他多读书，多去世界看一看，丰盈自己，锻炼身体，多谈恋爱，一定要是这样的。了解你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哪种人适合陪伴你，哪种人适合跟你做朋友，什么时候你要学会独处，什么时候必须交际，拓展自己的朋友圈。我就站在这个大概那边的一个位置拍了几张照片，他们说要拍出洋溢的表情，活泼的动作，我的心里还是非常暖的，拍了三张照片。也许在6月26号那天你们会看到这张照片。我觉得相片可以记录生活的很多部分啊。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里头就是这样一个图片，大家现在可以通过花椒扫描这张二维码加群啊进来。他们每一个人都在秀自己生活的记录。我们的听友群里有很会拍照片的人，现在智能手机我们人手一部，大家可以随时记录生活当中转瞬即逝的你觉得美好的东西。有的人喜欢拍视频，有的喜欢拍人物，有的人喜欢拍大的景色。我会觉得不管你用相机手机记录什么，都是一种热爱生活的表现，这种表现是发自内心的。 我今天晚上同样也会跟你分享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内容其实就是跟人际拓展有关系。我是一个在30岁之前不会拓展人际关系的男生，男生大言不惭，男子。过了30岁之后呢，我认识了一帮很有性情的朋友，他们让我觉得变成一个有趣开朗的人比孤芳自赏更重要。而且你不要封闭自己的内心。每当我听到这段电乐吉他演奏的时候，我会觉得心真的很平静。不管我之前听到的是怎样的东西，看到是怎样的画面，我心忽然就会静下来。我也希望话筒那端的你现在也是平静的，心情是缓缓的，就像夜的光，夜的速度，夜的呼吸，夜的温度。第二首歌会是什么呢？让我看一看。第二首歌是我非常喜欢欣赏的一位年轻的女歌手，她呢不是那种经常上头条的，经常上新闻的人，但是她却一直很用心地唱每一首歌曲，而且很漂亮。 走过的路有多长，全在地图上回想，是你旅行的愿望，霓虹衬托的空旷，人影素描的画像，夜幕坠落的广场，闭上眼陪你往前追，男人的依偎是每分每秒不停在积累， 时光。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刘惜君的《旅途》，非常难唱的歌却被他轻易的完成。谢谢精彩的演出，谢谢精彩的演唱。这个声音来自于刘惜君，《旅途》。 我是黄国伦，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刘沁，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谢谢所有的音乐人的朋友鼎力的支持十点达路机啊。刚刚一首歌来自于刘惜君，叫做《旅途》，人在旅途啊，好像是一个电影的名字吧。我今天为什么老反复用这样一个镜头呢？我为什么老往这边靠呢？真的，我要告诉你，你如果可以往上看的话，上面有一个空调的口，好冷啊！我都想出去披一件外套呢。在旅途当中，你会遇到天气的变化，比如说你在海边，有的人喜欢大海。在出海之前会关注天气预报，有的人说哎呦真是不巧啊，这趟行程呢去五天有四天都在下雨。当然我只是限于第一次去海边的朋友，你可以大可不必担心，海边的雨一会儿就过去，这个海会变得更漂亮，环境会变得更宜人。如果海边的雨和人的心情一样就好了，人的心情能阴霾一阵就过去吗？十分钟它会像恢复出厂设置一样对你微笑，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如果是这样就好了。我在很多年之前跟一个朋友聊天，我用了很多年的时间排解他心中的一个记忆，一段故事。我想现在他已经走出来了，也许他正在听我的节目。我们呢有时候会聚得比较多，有时候呢甚至一个月不见一次面。但我觉得我认识他七年的日子里，他转变很大，我希望他健康。现在他已经很幸福了，但是那段日子我要送他一首歌曲，也送给如果有一段时间你离开了你自己的时候那个苦衷的感觉。杨乃文是我非常喜欢的华语女歌手之一，我也不是经常放她的歌曲，我觉得好音乐呢应该珍藏珍藏。有请杨乃文，我离开我自己。 因为明天还剩一寸记忆，泪水染红眼睛，所有的过往还灿烂无比，却不可及。对时间的离别深信不疑，因此才会想你。没等看见年华流逝散尽，就别回击。你问我温柔萤火，

点大陆机，见字如面。时间已经来到了22:33。谢谢你在之前的33:10之内，我们一起听了音乐，一起聊天，一起互相的牵挂着。今天我在节目当中要跟你分享的这篇文章《周准读书之每天都要开拓新的人际关系》，你是这样的人吗？我正在努力这样去做，我也希望你在25岁或者在30岁之前努力拓展人际关系。25岁的时候呢，如果有人每天会提醒自己一天认识一个人，努力拓展新的人际关系是一件非常好的事，不是抱着随意交友的态度，而是积极开展新的人际关系。一年呢有365天，一年就能开拓365位新的人际关系。拓展新的人际关系有什么意义呢？我想就是思考如何带给对方好心情吧。哪怕简单的一句，诶，你今天穿得很好看呢，或是微笑地向对方打个招呼。一天一位，试着通过人际关系的开拓，思考如何让对方变得开心。如果现在你25岁啊，25岁左右的你，也许没有办法在职场上独当一面，你只能听从别人的指示。诶，周准，你去拿一个文件。诶，周准，你替我去取个外卖。诶，周准，每个人都在叫我。但只要你能够找到一件自动自发不受别人指使的事情，那每天你就会过得很快乐。比如说听歌这件事情，换句话说，其实就是自我规划了。通过自我规划，感觉到自己的心房被打开。若是不主动敞开内心，又如何期待他人的响应呢？我认为呢，再没有比敞开心房打动对方更叫人开心的事情了。我们想想啊，如此一来呢，365个人当中一定会有5位、10位能够进一步的与你发展成友好的关系，甚至更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有许多与人接触的机会。我们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哦，像是在便利店排队结账的时候，你与身边的人攀谈，或者去邮局买邮票和邮务人员闲聊几句，甚至你遛狗散步的时候主动跟人打招呼，都能带给他人好心情。年轻时的人呢，还没有太深的体会，直到某天才察觉这种行为就像播种，不晓得能开出什么样的花，也不晓得能够冒出多么繁茂的树枝。我们通过相遇带给对方喜悦的行为绝对不是终点哦，而是产生新连接的起点，得以培养崭新的人际关系。当然我不会等别人回馈什么，但通过结缘这件事情能让我更好地了解我自己，发展出新的人际关系，与他人共度愉快的时光，甚至创造更多认识新朋友的机会。那对我们来说，对我来说，每天拓展新的人际关系就变成了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我们规定自己每天做一件没做过的事，就算不是什么大事也无所谓，好比改变前往车站的路线，或是拜访从未去过的店家，只要不造成别人的困扰就可以了。那即便是我们在做一成不变的工作，若能够稍微改变做法，便能找到新的乐趣。当然了，生活的规律是最基本的要求，只要在规律的生活中稍微的花点心思做些改变就好了。也许只有这样的改变呢，能够让你过得更好，打破一成不变的自己。那听到这里，很多朋友在问，如果你是真的用心听的话，你闭上眼睛听的话，我就很开心。会问什么呢？这么做真的最好吗？是否还有其他问题呢？这是一个对于常识提出质疑的最佳训练。虽然这也是一种打破原则的方法，但只要想成是如何让原则变成更好的挑战就可以了。对我 我们来说，即便可能失败，也是非常好的训练方式。于是我们要花点心思，尝试一件从未做过的事情，一定可以让生活多点乐趣。所以你趁着自己年轻，在25岁左右的黄金年纪里，多结识有趣的人，多认识美好的世界，敞开我们的心扉，就像十点打路机一样，喏，它就在那里，皱着眉头，迎接每一位朋友的到来。我忽然想送你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被王菲唱得很红很红，还有两个版本，我今天有请李荣浩来听听他的版本。笑忘书，我觉得一个男人在唱笑忘书的时候，有他深刻的经验和体会。李荣浩本身也是一个会唱歌的代名词，你听听看。 没有蜡烛，就不用勉强庆祝。没想到答案，就不要寻找题目。就继续忙碌，来来，思前想后，差一点忘记了怎么投诉。来来，从此以后，不要犯同一个错误。将这样的感受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感动得要哭，很久没哭。只为天大的幸福，将这一份礼物，这一封情书，给自己祝福。可以不在乎，才能对别人在乎。准备如何结束，有一点点礼物就可以往后回顾。来来，思前想后，差一点忘记了怎么投诉。来来，从此以后，不要犯同一个错误。像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给我自己，感动得要哭，很久没哭，不是为天大的幸福。将这一份礼物，加一封情书，给自己祝福。可以不在乎，才能对别人在乎。是怎么样划过了我皮肤，只有我自己最清楚。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感动得要哭，很久没哭，不是为天大的幸福。将这一份礼物，这一封情书，给自己祝福。可以不在乎，才能对别人在乎。 别人丢下的， 谢谢， 也不是为别人准备的，一切都是自由生长，自己种花自己开，自己开花自己败，时间吹落的请交给时间捡起，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答录机，北京粤语录。刚这首《笑忘书》啊，是我很多年之前喜欢的歌，喜欢了王菲那么多年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啊。一个率性的活得像王菲一样的王菲，记得窦唯说王菲一定会出名的，如果她不认识我她也会出名。你看，我觉得这样的爱就很好。现在的窦唯是什么样子呢？拿一个簪子，长长的头发，一言不发，很自然地发展到了中年的体型。现在王菲什么样呢？王菲还是那个样子，敢爱敢恨。我觉得他们两个活出了人生非常精彩的部分，也是笑着忘记了他们曾经写的书籍每一行字，其实并没有忘记，就在他们的心里，这是属于他们两个的记忆，无关岁月。刚这首《笑忘书》来自于李荣浩啊，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我跟一位同事在楼下聊天的时候聊出来的，说有一次他们经常会有一些路彩的活动，然后呢有一次是跟父亲的一个话题有关的，然后呢他会采访很多的路人甲乙丙丁，说说对于父亲的感受，然后呢有时候街访并不是那么的顺利，很多朋友应该不是那么的愿意参与这样的事情啊。然后呢我这个朋友呢他就自己先入为主，让我的同事拿着视频拍他，他说那我就给大家唱首歌吧，这首歌里有我跟父亲的故事，就是简简单单的一首歌曲，他唱第一句就开始流眼泪，从唱第一句到这首歌结束他眼都没有停过，一直在流眼泪。这首歌到底是什么歌呢？我今天晚上推荐给你，我希望你静静地听听这首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小时候。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听。 再像尘埃，我们的距离被拉开，要是相处很难，想很多话很短，我要爬上你的肩膀，我要眺望你的远窗，我忘了问什么样的倔强让我们不说一句真心话，我要长成你的翅膀，我要拂去你的沧桑，我忘了说心里面的愿望，始终是要你的肯定啊，从你温柔眼眶绽放。 装上了翅膀来到现场听我唱歌， 这时候我们的心变得柔软，放下了父子的身段，直到时间太晚，不要躲不要散，我要抱上你的肩膀，我要眺望你的远窗，我忘了问什么样的倔强让我们不说一句真心话，我要长成你的翅膀，我要拂去你的沧桑，我忘了说心里面的愿望，始终是要你的肯定啊，从你温柔眼绽放，我要爬上你的肩膀，我要眺望你的远窗，我忘了问什么样的倔强让我们不说一句真心的话，我要长成你的翅膀，我要拂去你的沧桑，脑海最珍贵的一幅画是你载着我叮咛我要我抓牢你身旁，安心在你背后飞翔，记住我们的一切，随着你老去的脸成为永远。 这是写给爸爸的歌，最近有很多写给爸爸的歌出现了，这是我忽然想起我的父亲，想起我的父亲很简单，因为他在北京看我，刚刚回到了家乡。父亲每天呢，在我小时候印象当中，每天要骑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去他的单位上班。妈妈老说，哎呦，你上幼儿园你爸没接过你几回。我现在终于理解爸爸根本赶不回来，每天都很早的出门，很晚的回来。以前爸爸的性格非常的那样，就我跟他交流的时候不太敢看他的眼睛，很严厉，从来不多言多语。年纪大了之后性格变了，变得爱笑爱张罗，但依然朴实。我妈老说，哎，你看你爸不会办事儿。我老觉得这是爸爸最大最大的给我的宝贵的财富，纯真善良。今天晚上我们说听歌的心情，我刚刚听苏打绿这个小时候的时候，我在想苏打绿的年纪跟李宗盛的年纪是不一样的，同样都是台湾的音乐人，父亲在他们的心里完全有不同的概念吧，但是浓浓化不开的爱是一样的。最后一首歌，